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平安！欢迎大家参加林肯路教会国语堂2022年度圣诞的布道会。我们感谢神将大家带到这里来聆听神的话语、福音的信息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来到我们中间，就是为了要寻找灵魂失丧的人，他要将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，因为普天下除他以外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当中所有的人今天能来到布道会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神的计划。愿神亲自祝福保守今天的布道会。下面我有请大家起立，由我来宣读神的话语，《路加福音》1:46-55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”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做了大事，他的名是圣的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臂膀施展大能，他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，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不忘记施怜悯，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，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下面有请林建中弟兄上台，为我们进行公导。 好，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至高至善，昔在今在永在的阿爸天父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造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你给的，我们活在世界的每一天都是你丰富的供应和怜悯。谢谢阿爸天父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来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需要你，人人需要你，因为你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。主啊，今天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日子，今天是圣灵引导带领我们来到这里，愿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，愿主你亲自开恩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你的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无知的心被你圣灵所光照和开启。主啊，借着你仆人的道，使我们认识你，更加的认识你。主啊，你的荣光充满我们聚会的圣所，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带领引导。主耶稣，求你亲自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，自始至终交在你的手中。愿主你的名大得荣耀，愿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蒙你自己的引导、光照和带领。谢谢赞美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 我们大家继续保持站立，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神。赞美诗：荣耀主圣名。 主拯救我。主来寻我， 躺卧在马槽里。 主来寻我，寻我，主来寻我，寻我，何等奇妙奥秘，赞美主名，主来寻我。耶稣，我救主被钉十字架上，为我负重价使我的释放，何等奇妙奥秘，怎能如此？主死为我。 我们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正道的经文，创世纪三章九节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请大家坐下，我们有请许牧师上台正道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新朋友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，感谢神把你们带来。虽然可能当中有些人不晓得说，哎，是我朋友邀请我来的，是你朋友邀请你来，或是你邻居邀请你来，或者是某某人邀请你来，但是最终你能够来到这里，是终极的神的手把你带到这里。感谢神，你可以在我们当中。神有重要的信息要跟你分享，神有一个重大的信息要向你宣告，要向你传讲。今年这次的圣诞节的布道会，神给我们 预备了一个讲题，就是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 ？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好，我们还没有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在神面前先做个祷告。来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要聆听你话语，求你开我们心窍，明白你圣经中的教导，求圣灵向每一个人说话，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赐福所讲所听的每一个人，与众人同在。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你在哪里？一般这句话并不陌生，我们都会想着说，孩子找父母，老大你在哪里？哎，老二你在哪里？或者是说爷爷奶奶找孙子，找孙儿孙女，哎，你在哪里啊？或者甚至孙子找爷爷奶奶，或者孩子找父母，妈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但是今天的你在哪里是很特别，不是人在找人，不是人在寻找的人，或是我们有些人你失踪了，而是迷失了方向。今天这句话你在哪里，是神，我们的神在寻找人，是这位真神又真又活的神在寻找这罪人，在寻找这世上的罪人。所以这句话不是从人所说的，这句话是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向罪人所说的这句话。故此这句话意义深重，这句话是一个前所未有，一句非常伟大的一句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句话这么伟大？因为这句话是神自己亲口说的，这句话是神亲口说的。当人犯罪过后，你仔细的看圣经，神亲自向人亲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：你在哪里？如果神没有向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，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，我们会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我们的上帝，这个又真又活创造人的主，没有向我们人罪人说你在哪里，我们今天肯定不是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肯定在地狱，同意吗？我们今天肯定沉沦灭亡，我们永远没有盼望，也没有希望。所以当人犯罪过后，真神寻找罪人，向罪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：你在哪里？请我们翻开下个 slide， 创世纪三章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，那人是指亚当，听见神的话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华的面。耶华神呼唤那人，呼唤亚当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说这句话的伟大之处，就是因为耶和华亲口向罪人说的第一句话：你在哪里？而这句话是充满着神丰盛的怜悯与慈爱。当人犯罪之前，耶和华神告诉亚当，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你可以随意的吃，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当时刻神是向亚当发出这个命令，那是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。 但是当亚当犯罪过后，神向罪人，向亚当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？这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这位上帝全能的神，为什么会问这句话？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？所以这句话其实有四个不是。这句话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，不是那个地理位置，不是说亚当现在在了哪里，在多，在东边，又在西边，在南边，在北边，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。这句话不是智商，神的智商跟知识的问题，不是 IQ 的问题。这句话不是多此一举的问句，不是多此一举，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，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，但不是多此一举。这句话更不是上帝自导自演的一个问号，话题，不是，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，不是神自己智慧的智商的问题，不是多此一举的问题，更不是上帝自导自演的话题。我们今天要从三方面来看，为什么上帝会向亚当说呼唤这个人，呼唤带着神自己的心肠来，就呼唤这个亚当，你在哪里？ Where are you？ 我们看第一点，你之前在哪里？你之前在哪里？ Where were you before？ 想不想知道亚当之前在哪里？如果我们熟悉经文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，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且按照自己形象造男造女，这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交代。所以可见得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很独特、很尊贵的一个身份。所以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他在哪里？他是在一个充满着神一个很好完美的形象跟样式的一个位置上，因为是神亲自造他，有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。神造男造女，所以人有尊贵的身份，人有神尊贵的形象的样式。不单如此，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说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神的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，吹进亚当的鼻孔里。神把他自己的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活人不是死人，所以感谢上帝，我们人活着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活着。阿们。我们的灵魂活着，我们这个灵魂活着是因为来自神的吹的那口气在人的里面。我们这个肉体随时都会消失，会败坏，会归土，但是我们的灵魂永永远远的活着，是活到永永远远。人的灵魂是不会灭的，因为神是灵，所以神将他的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不单只有神的形象跟样式，人还有神的灵在他的生命里面。所以人活着是因为灵魂活着，灵魂是永不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兄姐妹，灵魂是永不灭，所以人要知道人死后去哪里。我们这个肉体会死，我们肉体是朽坏的，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这个灵魂。所以人的灵魂要去哪里，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，我们知道吗？盼望神今天借着信息来告诉我们。所以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，人有神的灵， 这个是在人犯罪之前，所以亚当之前在哪里？亚当之前是在这种很好的一种神的形象跟样式，一个尊贵的身份与神的灵。不单如此，你看神预备了一个很漂亮，我们所谓是人间天堂的一个地方，圣经叫做伊甸园 The Garden of Eden。 神造了人过后，神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。耶和华神在东方立了一个园子，伊甸园，把人安放在那里，安置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所谓说人有一个家，哇，这个家是个花园，鸟语花香，山明水秀。我待会告诉你们，有四道河流从这个伊甸园里面流出来。神在园子里面做了很漂亮的设计，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有两个目的。神使树木从地里长出来，为了两个目的：第一，悦人的眼目。哦，神要我们去看他的创造，哇，神喜悦我们人去欣赏他所造的，所以这些树木摆在我们面前是让人去欣赏。哇 ，wonderful， 太美，太奇妙！这位神要我们去欣赏他所造的一切，这位神好不好？太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在人犯罪之前。所以我说，你人之前在哪里？人之前在伊甸园里。神把这树木安置在放在伊甸园，使人去欣赏神所造的树木。还有神说，世上所有这些果子你可以吃，所以神使这些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有的看，有的观赏，还有的吃。我所谓天天度假，天天旅行，不再过可能一周，很多人就开始休假不上班，可能安排去旅行，看孩子啊，到美国啊，到什么地方去休息，是好的。所以神使这个伊甸园里面地里长出了树木，还有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让人家吃得饱。神还使整个伊甸园里面有四道河流出来，滋润园地。哇，你看漂亮不漂亮？我说这个是人间天堂，哎，没有办法去想象伊甸园有多漂亮。那个是天上的一个缩影，那我们知道以后天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是多么漂亮。有四道河，第一道河叫做比顺，第二道河叫基顺，第三道河叫做西底节，跟第四道河叫做波拉河。四条河流进伊甸园，滋润那块土地，使它不断的能够增长食物。好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可能大家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太快，没有注意到伊甸园的地是金做的。创世纪二章十二节说，那地的金子是好的。哇，你没有想到说，你地上是他的金子耶 ，gold。我说不得了，这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？不但有金子，是圣经说是好的金子，是 good， 好的品质的金子，还有珍珠，还有红玛瑙。你想象这个伊甸园，漂亮的没有办法去形容。我中文不好，不懂要怎么形容。我只说赞，太好了。这个伊甸园美得不得了，人间天堂。好，神说，你可以欣赏这些树木，你可以吃，这所有的喂你。但是人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，神创造人，神要人家去干活，有工作给他。我们说的人文化使命，所以神造的人，神说。亚当，你要替我管理海里的一切的鱼，你要管理空中的一些飞鸟，还有地上的牲畜，以致全地并地上所有的爬虫。 你要去管理，你要去修理看守我的伊甸园，所以人有事情做，人能够去干活，所以这里干活，那里有果子吃，吃了果子又干活，哇，人生多姿多彩，多好啊！所以神创造人是要去干活的，所以神要求人在世界上要去为神工作，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、地上一切的爬物，修理看守。紧接下来，我们看见神告诉亚当：“你要去命名，命名就是神赐下亚当有权柄去命名。为什么命名？为所有的活物去命名。圣经说，你看看见什么样的活物，你就叫这个名字，叫猴子啊，他就叫猴子了啊。孔雀要叫孔雀，好，然后这个是青蛙，就叫青蛙。”哦，那是老虎啊，就老虎。所以你没有看见隐藏在这背后的这个，除了是神给的权柄去命名，权柄是命名，是一个权柄是神所赐的。那这里呢，亚当有着什么？有着神很高赏赐给他的智慧、聪明。你要知道，他要命名，他必须要去研究，哎。要怎么样啊？这老虎啊，我叫老虎可以吗？要去 study， 要去研究一下，我要怎么去称呼这动物？所以他有着这个非常高尚的智慧聪明。所以人在犯罪之前，神赐给人是一个非常独特高尚的智慧，他有权柄去命名，他又有智慧来到去安排命这个动物叫什么名字。好，有一个漂亮的园子，有尊贵的身份，有智慧管理神所安排的。最后啊，你一个人独居不好，你一个人独居不好，你们都知道神赐给他什么了，神赐给他一个配偶，神给亚当一个配偶，一个妻子。你说这神好不好？太好，没有办法解释，这位神好得不得了。神说，你躺着，你睡觉，我要找一个妻子给你，成为你的帮助者，成为你的 helper。 所以亚当说，哦，这是我骨中之骨，这是我肉中之肉，我要称为他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所以神给了亚当一个妻子，帮助他来到修理看守整个伊甸园，管理这些活物，所以可以交流，可以有团契。这一些都是亚当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他所拥有的一切。所以神当时刻问他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神其实让他去想，你知道你之前在哪里吗？亚当，你知道你之前在哪里吗？你是在我整个的护理当中，所以你之前在哪里的答案，这是问题，你之前在哪里？他的答案就是，你之前在神一切的丰盛的恩典之下。你之前在哪里的答案就是，亚当之前在神一切的丰盛的恩典之下，丰盛的恩典，因为那时是人还没有犯罪。我们看回去之前那个 slide， 但是可悲的事情发生了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天起了凉风，神先以脚步声来到预备亚当的心，因为神知道亚当已经犯罪了。神在园中行走，这园中行走， 我们认识到从圣经的原文里面知道，才是一个习惯性的行动。这告诉我们，当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，神是时常在园中行走，来到我们说神 visit 探访拜访，他去探访亚当。为什么呢？跟亚当有团契。神很喜悦跟人建立关系，所以神常常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有团契，让亚当认识，更认识上帝。但是人犯罪，人犯罪过后，这个时刻其实神可以拿着刀剑，亚当你在哪里？我把你杀死。为什么？神可以不可以把亚当杀死？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按照神公义的属性，神是轻慢不得。你犯罪，你就要杀你，我就要杀死你。因为神说什么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你是活该的，我要处死你，把你处死。神是圣洁的神，他不允许任何人犯罪。他看见亚当犯罪，他其实不需要讲任何一句话，他可以直接把亚当送到地狱里面，一了百了，灭亡，永永远远算了。神可以这样做。但是你也看到第八节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第八节，第三章第八节，神选择一个适当的气候，天气的凉风。我今天不谈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但是我们今天着重在你在哪里。所以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他先以脚步声来到预备亚当的心，那个是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上帝知道人犯罪了。那人听见，那人和他妻子亚当跟妻子听见神的脚步声音，做什么？哦，上帝你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是这样吗？那个在犯罪之前哦，啊，因为神时常这样的话呢，亚当非常喜悦，因为这个是个团契。我们从经文里面了解，园中行走是这一个习惯性，神常常来到探访亚当夏娃。但是现在你看，当神以脚步声，神让亚当先听见神的脚步声音，那人已经开始有了另外一种反应，不寻常的反应。你看到人一犯罪过后，人在神的面前有了不正常的反应，不寻常反应，什么反应？他躲起来耶，亚当夏娃躲起来，躲在树木中，然后躲避耶和华的面，躲避神的面。那就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异常的，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 slide， 再往下看。你在哪里？现在我们谈的第二方面，亚当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？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？我说这句话，你在哪里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，不是神自己的智慧有欠缺的问题，神什么都知道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。这个不是神自导自演的一个话题，更加不是神多此一举的一个问句。神问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他在问他，你现在知道你在哪里吗？神终极的目的要亚当知道，你现在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人世间最可悲的事情，最凄凉的事情已经发生。我说人的可悲之处不是家破人亡，人的可悲之处不是妻离子散，人的可悲之处也不是身无长物、家贫如洗，人的可悲之处也更不是患上癌症、生不如死，可能要等死。 人的终极最可怜的、最终极最可悲的事情，就是人已经活在罪恶里面，那个是人最可悲的事情，因为人已经犯罪，所以人终极最可悲、最凄凉、最绝望的事情是人已经活在罪恶里面。所以你现在在哪里的答案就是人活在罪恶当中，享受最终之乐。人被罪恶捆绑着，之前人是活在神丰盛的恩典的当中，我是说丰盛的恩典 abundant grace， 没有办法想象中的恩典。我给你们了解到整个伊甸园，现在人跟人间天堂，神赐他一切所他需要的，超过他所想象的，他赐给他配偶。但是人一犯罪过后，人活在罪恶当中。我稍微讲解，你看见，我们再回到去之前那个 slide， 之前那个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跟妻子听见神的脚步声。我说有两个不寻常的反应，躲起来，藏起来，为了要躲避耶和华的面。所以罪恶临到一个人的身上，他就开始扭曲了他的思维。我再说一遍，罪恶进入一个人生命里面，他就开始扭曲了他的思维。之前我告诉你们是说，神给亚当很好的、很高尚的智慧，让他能够去命名、命活物的名字，这是需要很高尚的智慧才能够做得到。但是罪一进入人的生命里面过后，扭曲了他的思维。你看见亚当做什么？躲起来，他躲起来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能够躲吗？我们有办法躲起来吗？我们跑到天涯海角躲起来，关到房里面，把被盖起来，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你在哪里？所以看到罪恶临到一个人身上，扭曲了一个人思维，从一个非常高尚有智慧的一个人，现在成为什么人？成为一个愚昧愚拙的一个罪人，我们说的笨蛋傻瓜。你有没有看见？我要很清楚的把神圣经怎么讲述一个人，在神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有智慧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一个犯罪堕落的人，我们在神的眼中只是一个愚昧愚拙的人。人喜爱躲起来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人喜欢住在黑暗里面，人不想见到光，因为光，他恨恶光，他不喜欢这个光，因为人喜爱去犯罪，人喜爱去犯罪，所以人在黑暗里面很喜爱去犯罪，在暗里做事，尽可能不让人知道，在暗地里做事情。藏起来的意思，就是人爱犯罪的意思，人喜欢藏着，藏起来，躲避，不想见到真光。耶稣基督是那真光，所以真光一照在人的生命里面，他很不舒服，他浑身不舒服，因为人活在罪恶当中。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圣经说我就害怕，我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就藏起来。你看人开始为自己讲话，人开始为自己辩护。亚当说哦，我为什么躲藏起来？圣经你知道吗？你不看第十节的话，圣经说，因为我害怕，我害怕，我赤身露体，我没穿衣服，我赤身露体，所以呢，我就躲藏起来了。如果你回到圣经第二章第最后一节，圣经说， 他们二人赤身入体，不觉得羞愧，你没有看见？他们不是第一次赤身入体耶，之前上帝造他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赤身入体，不觉得羞愧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他们犯罪过后，你看到人一犯罪过后，罪一进入人的生命里面，扭曲了人的思维，从一个非常高尚的智慧的人，成为一个愚昧愚拙的人，一个笨蛋傻瓜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有智慧，如果我们没有神，我们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笨蛋，是个愚昧愚拙的人。所以人会有很多愚昧的行为出来，会去偷，会去抢，会做一些暗地里做一些事情。有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行动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会这样，有没有觉得很自责？有没有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不多说，从来没有多做过事情的？我如果有三只手，我要举三只手。每一个人在大大小小事情有时候啊 ，make a mistake， 我做错了，哎、啊，我不应该这么做。人在神的眼中，如果没有基督，神看这个人是个愚拙人、愚昧人。人扭曲了，对不起，罪恶使一个人的思维被扭曲了。紧接下来更好笑的事情，人去依靠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你知道亚当当时刻罪恶进入生命，思维被扭曲了，你知道他做什么吗？他跟上帝说，我害怕。而紧接下来他说，我用无花果树遮掩自己，我便拿无花果树编做裙子来遮掩自己。当时的无花果树，我们相信是很大片的无花果树才能够遮掩一个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当一个人犯罪堕落败坏过后，人就想尽办法全力以赴来到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每一个宗教，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宗教，千古以来都是在解决人核心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罪。所以人想尽很多的方式，用很多的方法，有些要让自己苦修冥想，让自己自洁，用各种做善事去帮助人，弥补自己内心那种的罪恶感，去帮助别人啊，比如说有些佳节哦，捐一些钱来帮助别人。我做了这些恶事啊、哦，我心里很不安。那我写张支票1000块给一个慈善机构啊、哦，心里安心，我可以晚上比较好，可以安心睡眠，安心睡觉。人不断用自己的智慧来到解决罪的问题，解决自己内心所犯的罪。所以这是人犯罪过后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依靠自己，就是依靠自己。人依靠自己的智慧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依靠自己的才能，依靠自己的口才，自己的本领，来到解决他要解决的事情。人喜欢依靠自己，包括许牧师以前，我们很喜欢依靠自己，依靠神。慢点说吧，上帝，我依靠你。哎呦，不需要了，但是不需要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解决比较快，我先自己来处理。这是人的本性，人犯罪过后的本性，人喜欢依靠自己。为什么？罪进入生命里面，罪其实我在讲解释，罪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它是个慢性的毒品，它进入我们生命里面，他开始来到摧毁我们的生命，摧毁我们的生命，摧毁我们的生命。罪恶捆绑着我们，所以有时候我愿意做的我做不到，我不愿意做的我反而去做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我很想做的我做不到，我不愿意做的我做了。因为我们被罪恶捆绑，我们得不到自由， 罪恶捆绑着我们，绑得紧紧，像锁链一般锁着我们。每天我们成为罪的奴仆，跟着罪恶来到和降服于他。我们没有的选择。所以人怎样的全力以赴来解决罪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最终的结局是失败的。我们解决不了，没有办法解决。所以神要让他知道，你知道亚当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？你知道吗？亚当跟夏娃是从一个没有罪的境界进入一个有罪，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罪恶，他知道一清二楚。我们现在目前的人，我们是从这种有罪的一个情景里面，我们终极盼望是我们会进入一个没有罪的一个境界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滋味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亚当非常的清楚，他是从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环境进入有罪的一个困境里面。所以神一问亚当，你之前在哪里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看第三点，你应当在哪里？亚当，你应当要在哪里？你应当在哪里 ？Where should you be？ 你应当要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句话非常简短，但是意义非常的深重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是问亚当你在哪里。神没有问亚当你为什么躲藏起来。你没有看见？神知道亚当躲藏起来吗？知道。神没有问亚当你为什么躲藏起来，神是问亚当你在哪里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亚当已经迷失了方向。为什么？亚当已经迷失了方向。Adam is lost. Adam is lost. Canterbury. 亚当已经完全很严重的迷失了方向，因为罪进入一个人生命里面，弄瞎了我们的心眼，我们看不见真神。我们看不见真神，我们看不见真理，我们看不见了，我们眼睛已经瞎了。我是讲到这个灵眼，我们灵魂的眼睛已经瞎了，不是我们肉体的眼。肉体的眼瞎了还有个救，但是如果灵眼瞎了，完蛋 ，game over。如果我们人的生命的灵眼瞎了，永远瞎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是 game over， 完蛋了，没有得救了。没有人可以救我们，如果耶稣基督不来救我们，没有一个可以救我们。所以神是很有智慧的问亚当你在哪里，神没有问亚当你为什么躲藏起来。 God asked Adam where are you， God did not ask Adam where were you hiding。Because Adam has lost， 亚当已经迷失了自己。我说这句话意义深重，为什么？神，这句话是耶和华神亲口说的。耶和华神没有借着天使来到问亚当，亚当你在哪里？我是天使。神不是借着天使说的，神也不是借着先知说的，不是借着任何人说的。神也不是借着任何的环境情节来说的，神是借着亲口自己向亚当问你在哪里。所以真神寻找罪人，刚才我们诗班员唱的那首诗歌，主寻找，寻找人，真神寻找罪人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人子来我要寻找，寻找那些失丧的人，犯罪堕落的人，犯罪堕落的人，真神寻找罪人。我们人没有办法寻找到真神，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，亲爱的朋友们。罪人眼睛已经瞎了， 没有办法寻找到真神。神真神寻找罪人，这个是铁板的事实。人的眼睛瞎了，只能够寻找到假神，永远找不到真神，永远找不到。只有真神寻找罪人，所以耶稣基督说：“人子来，人子来，我要来，我要寻找罪人，我要寻找这些世上的人。”神耶稣基督说：“我要寻找这些世上这些寻找这些拯救这世上的人。”什么叫世上的人？世上的人是圣经原文解释说，完全已经没有办法救自己了，已经完全毁坏到完了，因为人的灵魂已经死了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人应当在哪里？这个是问号，问号，这是对不起，这是一个疑问句。你应当在哪里？答案是，你应当在哪里？你应当在耶稣基督里，阿们。你应当在哪里，亲爱的朋友们？你应当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应当在悔改的道路上。我们人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一条是走向悔改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人应当在哪里？在灭亡的道路还是在悔改的道路？所以你应当在哪里，这一句话的答案就是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，在悔改的道路上。耶稣基督来不是要解决婚姻的问题，不是要解决你生意失败家破人亡，不是要解决你智商的问题，你没有办法读好书，你希望耶稣给你智慧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道成肉身，披戴人的样式，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。他所做的一切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拯救迷失的人，这些已经世上的人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的人，已经要走上灭亡道路的人。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这些。神不断的呼唤罪人。我说今天你来到这里，你可能想说朋友邀请你来，邻居邀请你来，你的妻子邀请你来，可能你的丈夫你的孩子邀请你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很肯定告诉你，是神借着这些人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来听这个信息，这个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信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你知道你之前在哪里吗？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？我们现在在活在罪恶里面，但是神为你开一条出路，今天给你一个大喜的好消息，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到你的生命，你的灵魂的永生。我说人活着因为灵魂活着，我们的肉体会死，随时都会离开我们，但是灵魂是永远活着，因为这一口气是神亲自吹进人的鼻孔里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罪恶使我们跟神隔开，神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人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，罪的问题是要由这位真神来解决。这位真神怎么解决这罪的问题？真神用着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受死流血，赦免我们的罪恶，因为我们得罪了这位圣洁的主，我们得罪了这位公义的主，我们得罪了这位慈爱怜悯我们的主。我们犯罪终极的目的是得罪了这位神，过于得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，我们需要悔改。我们应当在哪里？我们应当要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。回家吧，你的灵魂要回家。你今天听到神向你呼唤， 某某谁，你在哪里？你要回家，回来，回到神的面前来。罪恶捆绑你，罪恶辖制你，你眼睛瞎，神今天呼唤你，不要走上灭亡的道路，这条道路会领你一生永远灭亡，何必灭亡？回家，归回到神的面前，主要拯救你，今天主要拯救你。神之前问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今天神也是借着这个讲台来到向你呼唤，某个朋友，你应当要在哪里？你应当要在哪里？回家吧，回来，主要救你，主要救你，主要回把你领回来。以后我们会去到终极的伊甸园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永恒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丽的天国，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完美的境界，我们不知道。主要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有机会。如果我们永远灭亡成人，我们什么机会也没有。我再一次 在神的面前呼唤朋友们，是时候你要回家了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归到神的面前，不应当走上灭亡的道路上，你应当活在耶稣基督里，你要走在悔改的道路上，神要领你悔改，神要让你悔改，神要使你得着他的生命，神要再一次的给你永生，恢复他跟你的关系。神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，这个救恩是赐给我们，赐给你，赐给在座的每一个人。神愿意把救恩赐给你，恳求神怜悯，怜悯你，可怜你。如果你对你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救恩方面，你没有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有神的生命，或是你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今天也是你救恩的日子。再一次在神面前来到，好好思考，我却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唯一的救主，唯一的救主不是其中一个主，他必须要我成为我生命唯一一个主，The number one savior, the only savior, 他必须要我成为唯一一个救主。如果你今天还不确定，我盼望你也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要回家，你要回来。神今天呼唤着你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回来，你回家吧，回到我的面前。至于今天，我们以前真的是迷失的羊，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上帝拯救了我们，你今天坚信你自己是跟从主的人，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，而且是越来越信靠主的一个人，我为你感谢上帝。我呼吁你，你有救恩的人要求神让你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我们要以蒙召的恩相称，要做主的门徒，忠心的跟随主。我为着所有这些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当中知道你自己生命是很确定你信靠主，主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，我为你感谢上帝。救恩是白白的，是神白白赐给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跟从主要付代价，跟从主要付代价。你准备为此受，准备为主受死吗？我很坦诚地告诉你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跟从主准备好 随时随地为主受死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没有准备好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必须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个才是真的基督徒。预备心跟从主，神要把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情况里面知道神自己会安排我顺服。我不知道我讲的今天我还有没有命活着，我也不知道。跟从主的人必须要随时准备好为主受苦，为主受死，那个才是真信徒。因为我们的肉体会死，我们的灵魂是终极永恒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灭掉我们的灵魂，除非神自己做。所以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不单只要跟从主，我呼吁我们一起忠心来到跟从主，直到主把我们接走。阿们。我请会众站立。我这时刻我要请诗班员上来，包括跟主席先上来，还有诗婷先上来。我们请 AB 弟兄帮忙，第三首诗歌主寻找我，主寻找我，主来寻我，对不起，主来寻我。我们唱第一和第二节，我请在座的每一个人先思考那个歌词，过后我再做一个呼吁。请诗婷过门，我们唱第一跟第二节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为这些新朋友来祷告，心里面求神感动引导，让我们看见他们应当在基督耶稣里。亲爱的，在座的每一个朋友跟兄姐妹，不要跟自己的灵魂开玩笑。人随时生命都会消失，消失了就是消失，没有了就是没有，没有的安度，没有的再重回来。好好慎重看待自己的灵魂，机会不常有。今天是你救恩的日子，我呼吁，如果你对这个福音你感兴趣，你想更认识这个福音， 你要这个耶稣基督来成为你的救主，你要这个耶稣基督来救赎你的灵魂，你要回家，你要回来神的面前。牧师会呼吁你，你跟着牧师，我们会到另外一个房间，牧师跟你们做祷告。我要为你们祷告，我要为你们祷告，为你们祷告。你愿意的，请你可以跟着，我会带你们从这个门口出去。你们跟着我到出去，好好看重自己的灵魂，这个是永生永死的事情。神在呼唤你，神在呼唤你。我请主席继续带领他们唱首诗歌，然后我现在跟着谁愿意的，你们就可以到跟着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请主席继续带领。 请我们大家继续保持站立，我们唱回应诗歌，主拯救我。 Yeah. 爱手，他拯救我从黑暗进入光明，赞美主名，他拯救我。 主来寻我，我们唱第三段和第四段。主来寻我，大家请坐。下面由我来报告林肯路教会国语堂的聚会时间。我们的聚会时间是每周日、每周主日的上午的10:10到12:00，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时间。每主日、周日的上午的9:00到10:00是教会的主日学的时间。每周四晚上7:00到8:30是教会的祷告，每周的祷告会的时间。欢迎弟兄姊妹和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和赞美主。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。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来听布道会，请你来到台前来介绍一下你自己，叫什么，是什么职业，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。然后由我们负责欢迎的同工温振宇弟兄，我们会有教会会代表教会有小礼物发给大家。有请大家来到台前。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？好，话筒在这里。啊，还有没有？大家不要，就一位。好，还有一位，谢谢，感谢主，都很积极。我们一个一个话筒轮流的。 还有没有？好，谢谢。 大家好，我叫李金华，来自中国北京，第一次来到加拿大，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感觉很震撼。之前都是听说，但是这次呢，可以这个身处其中，所以感觉还是很不同的。感谢这个活动，感谢大家。 你好，我是不太好意思站这边哦，但是要诚实的说，我是第一次来。然后我叫新月，我是已经加拿大了，然后就是我前年搬到滑铁卢来陪儿子读书，我过去的职业是做游戏，所以我现在还在上课。这是我儿子。 大家好，我叫。大家好，我叫邢涛光，我是滑铁卢大学学院二年级。我是在搬到这边来第一次去教会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洪涛，我是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，感觉很好。我已经来到加拿大有12年了，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。 您是一直在滑铁卢吗？ 对对对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 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刘嫂跟大家那边说话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也是今年第一次来加拿大，第一次就是带孩子出来上学的，然后呢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谢谢。 我们下面有请温振宇弟兄代表我们教会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，欢迎你们不光是在我们教会的布道会来到我们中间，然后我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，就是我们每周都有聚会，然后希望你们来到我们中间。好，我们有请弟兄再一次把我们的掌声奉献献给神啊，感谢神把他们几位新朋友预备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感谢主。好，大家可以回去。下一个环节我们有请温振宇弟兄上台来为本次布道会进行结束祷告，我们与温振宇弟兄同心，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与他同心。 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我们林肯路国语堂为你做宣道这个事工，主要祝福这个国语堂，也祝福在所有参加这个敬拜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主要真的是在牧师的讲道当中牧师的信息当中，在诗班的歌唱当中，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主啊，我们经历你的同在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真的是你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生命的主，你也要成为我们所有的救主。 阿门。 我们为今天得到你的信息，愿意来归向你的弟兄姊妹，献上感恩，主啊，把他们道路，求你亲自自己带领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也祝福参加这里聚会的每一个人，巴不得。软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以后来更多的愿意来追求你，主要来了解你，学你的话语，主要按照你圣经的真道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，我们谢谢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阿们。 大家请坐，我们今天的布道会到此结束，我有请大家移步到一楼的咖啡厅，我们在大家在那边给大家预备了茶点，也请核心同工与配偶们留下，与我们新朋友一起团契。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布道会，谢谢。请大家移步到我们一楼的咖啡厅，在那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咖啡，准备了茶点，大家可以在那边我们进一步的交流。感谢主，请今天服侍的弟兄姊妹们来到角落，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的祷告。请今天参加服侍的弟兄姊妹们， 们是班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过来要参加。Thank you.